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四十八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，一样是禽兽，一样是圣上，从没有称他朋友，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。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，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，交手几回，见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，于是乎要维新。维新以后，中国富强了，用这学来的心打出外来的心，关上大门再来守旧。可惜维新单是皮毛，关门也不过一梦，外国的新势力却愈来愈多，愈优胜。子曰书云也愈己愈苦，愈看愈无用。于是从那两样旧称呼以外，别想了一样新号，西哲，或曰西儒。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，我们的意见却照旧。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，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。换几句话，便是学了外国本领，保存中国旧习。本领要新，思想要旧。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，驮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，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。一言以蔽之，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，折中制当。其实世界上绝没有这样如意的事，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，尚且饲了孔便不能耕田，吃了肉便不能榨乳，何况一个人先需自己活着，又要驮了前辈先生活着，活着的时候又需恭听前辈先生的折中，早上打拱，晚上握手，上午升光化电，下午子曰诗云呢？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，尚且只能在赛会这一日抬一回神语，不知那些学升光化电的西晋英贤能否驮着山野隐逸，海滨遗老，折中一世。西哲一波生盖以为不能，以为不可，所以借了 Brand 的嘴说 All or nothing。 随感录48结束。